好快地照啊！ 系 头先讲印度系嘛？ 系 咁，我哋继续讲印度啦。 系 咁大家知道印度咧，其实就对个即系觉得自己一个军事大国嚟嘅。 但系啊。 咁咧就曾经讲过自己嘅军力系全世界排第三嘅。咁大家明点解啦？ 即系顶咗伊拉克个位 置。因为美国系第一啦， 系 俄罗斯第二啦，佢第三咯。 诶，劲过中国啊！ 咁咧就所以中国嗰边咧就成嗌佢做三哥嘅， 系 即系串佢。即系因为咧，其实大陆觉得咧第三系大陆。咁你问我，我觉得大陆系第三都正常。 你三哥以为我哋台唔应该主持叫三哥添？ 三哥， 三哥一个米线嘅品牌啦。 喺香港系啦，嗱咁咧就总之呢个印度吓，即系咧佢哋咧就大家如果有印象，我哋成日讲咧就之前系同俄罗斯合作咧就发展 FGFA 嗰个第五代战机噶嘛。 系啊， 咁啊衰咗啦， 以百亿抌落咸水海， 抌咗咁多钱落去都唔得啦， 变咗个苏五啊七。 咁佢哋咧就决定咧指示啦。系啦，咁因为佢哋咧断咗条线之后咧，就搞自己嘅国产五代战机啊。 系， 咁佢哋个 program 咧呢个咧就叫做先进中型战机啊。 系咪光辉二号啊？ 嗱，呢个我哋睇下咪光辉二点零啦。系啦，呢个叫 M 卡。 系， 咁咧佢今次咧系真系有个模型整咗出嚟噶。 系， 嗱个模型咧个样系咁样嘅。 系， 咁你觉得咧呢种咧钻石型咁嘅翼啦吓，咁啊两边嘅垂直翼啦，咁啊双引擎嘅， 一似 F 廿二咁嘅款喎， 系咪有啲似啊？ 系咯， 我成日觉得佢好似心神， 缩细咗嘅 F 廿二，心神都系唔上下样， 系啊，有啲似心神呢咁嘅样啊，系啊，咁所以咧都几得意噶， 可能日本又沟佢一次啲会， 哦，嗱呢得佢又唔系玩三角翼噶， 系咯， 佢系玩钻石翼噶，其实咧你咧就咁，其实咧咁睇咧，我觉得佢有少少似咧 YF 廿三嗰对翼， 系钻石翼就隐形好啲嘅， 系啦， 呢个就 系，系啦，咁但系咧就我觉得佢嗰、那个即系转向就冇咁灵活嘅， 系 相对嚟讲，好啦，咁咧就讲翻呢部机啦吓，咁咧就俾阿 Alex 讲中咧，就系咧嗰个光辉战机嘅团队咧，就真系做呢个项目嘅， 系 佢哋谂住咧系2020首飞啊，应该， 哇， 咁我觉得就难啲吓，即系佢哋嘅设计嘅指标咧话咧系要高过1020，即系咧佢哋明打1020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嗰个设计啊、研发啊、全部嘢咧就。由2017年开始，咁去到2020就冻结个技术就首飞，系啦，咁 suppose 就2025年咧就可以做晒嗰啲咩首飞啊、定型啊啲嘢，咁啊2032年到啦就可以出击噶啦。 算啦，都系 Lockheed Martin 睇下冇呢个 F-57 计划，可以啊送啲水俾佢算啦， 系嘛，就俾佢。 系啊。 咁咧，依家咧，佢呢个 M 卡咧个节目咧，最紧要咧就系咩？就系嗰个引擎，个引擎咧，佢哋就应该用 F 四一四喎。 F 四一四即系 F 超级大黄蜂， 超级大黄蜂 系 啦，以前就 F 404啦， 系啊， 后来就 upgrade 用414啦， 系啦， 个推力有一个进步， 好大进步啦，414要同呢个 F 100嗰啲差唔多， 系啊， 追得好近。 咁所以咧就 suppose 今次咧，因为有个好啲引擎嘛， 系， 所以其实佢哋会觉得，如果我第五代自己嘅引擎好咗， 系， 我同大陆打咧就赢啦。因为你的引擎不得嘛，咁所以咧就佢起码可以有机会谂住用超音速巡航，但系其实用 F 四一四，我觉得做超音速巡航系唔得嘅，唔得嘅。 咁但系巡航几耐咧？ 因为唔系啊，你唔得，你巡航系讲紧廿分钟， 系啊， 佢呢个系两分钟。 就算 F 一零咧，即系 F 十五用 F 一零都做唔到好耐啦。 因为佢唔可以开 A B 嘅，其实咧依家去到第五代引擎系唔使开 A B 开 A B 做超音速 引擎啊嘛。 系啊， 咁但系咧，如果你 F 四一四唔系冇噶嘛， 系啊， 咁你开 A B 嘅啫。 咁啊，睇下嘛 ，F 十五都做唔到，应该 F 你。F 四一四会做到咧， 系啦，咁所以咧就唔会嘅，即系你 suppose 应该系普惠佢依家系做到F 19啊， 嗰个先得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就冇问题。 应该全世界得一副搞掂咗，而家都系， 依家系 F 廿二嗰个咯， 系 F 廿二嗰副啫， 同埋最紧要就系佢个红外特征做得细嘛，佢、 哦、 唔使开 A B， 再加上佢嗰、那个即系你见到上下两个 嘴系啊， 叶片嗰个设计 系啦， 所以咧就红外特征可以做到好细嘅， 系咯， 佢哋甚至乎可以咧开完超音速之后就飘都得， 系啊， 咁当然冇十分钟咁耐啦， 哦， 即系一两分钟，但系就叫做隐形得好紧要咯，一两分钟就即系可以锁定目标攻击咁样啦。啊，咁所以今次咧就基本上咧，大家睇模型咧就知咧呢个系印度有史以嚟第一款嘅隐形战机啊。其实对印度嚟讲，我觉得个挑战咧就系你即系点样融合咁多技术摆落去。你自己冇做過。 最重要一样嘢，边个俾涂料你先？隐形就要涂料啊。 系啦，咁同埋咧，另外咧，我觉得另一个问题就是 sensor， 系， 即系咧你要做几个系统。 你个雷达嘅设计边个俾你咧？ 你预警啦， 系啊， 导弹预警系统啦， 系。 另外一个咧就系 EW 啊，即系电战能力啊。 电战能力 系啦 ，sensor 啦， 系。 咁呢啲其实你做呢，同埋就算个进气道嘅设计啊， 系， 即系呢啲咧，佢哋都未做过。 因为其实你五代机要做到好 compact 嘅啲嘢，要做到好细嘅，因为 首先你有内仓啦， 因为你啊内仓装飞弹，你要做电战或者做干扰嘅话，你又要 有另一嚿做嘢做， 要摆喺嗰啲机翼好靓咁。 即系咪 F 十八 EF， 即系做到哦upgrade 做 F 十八，即系 超超大超大航空， 唔系做航空，跟住之后再做埋咆哮者，即系 EF 十八 E 十八 G 咁样。咁啊，你谂下佢要装两个嘅嗰个电子夹舱，佢先可以做到电子战。咁你而家你话要做埋喺入边， 嗯。所以是会有啲难嘅。但你问我，我会觉得印度做唔到 F-35 嗰种功能㗎啦。 哦、 即係做唔到佢内置电仓。做唔到嘅。佢应该係做到咩呢，就係佢嗰啲 sensor 做得好啲。 个 电战系统做得好啲。叫做呢可以呢勉强可以即係抵抗到人哋嗰边嘅电子干扰。你自己做电子战就难。 即係做基础嘅电子战先啦。 係唔好俾人干扰。即係个电磁波唔好俾人干扰。 即係佢嗰个隔离做得好啲啊， 但系佢个进气度就唔知做得到唔到啦。即系如果个进气度做得唔好咧，你又会去咗千面另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因为你个进气度嘅问题会令到你个内舱咧拉长， 系拉 拉短， 系 咁你最后影响你个装载能力啊嘛。所以其实咧就大家都未知嘅，同埋咧老实你话入面咧究竟嗰个内舱系点咧？大家你知就咁睇睇唔到啦，系咪？咁所以就未知啊，就咁睇得诶，佢两个引擎嘅系好埋嘅，似啦， 系啊。 又好卖嘅， 但佢又冇一个特别嗰个红外线嗰个减弱嗰个系统，即系个设计。 老实就咁睇咧，你话佢究竟有冇啲咩双垂直尾翼，但系就有一个大过十度嘅一个斜角咯。 系啊， 系啦，咁你话见尾翼嗰啲设计性嗰啲嘢，佢冇福奇啊，就咁睇落去好似。 应该唔使啦，如果唔福奇，因为福奇就 唔系大陆系有噶，大陆啲战机成日都有福奇嘅，应该冇嘅，咁所以就应该隐形上会好少少啦。涂料唔知佢点攞啊！ 唔知点攞，真系。 哎呀，你觉得 BAE 会唔会牵头啊？嗱，呢单嘢如果佢沟到 BAE 咧，可能都仲有啲机会。 系。 嗱，而家你觉得佢发展呢个五代机，美国会唔会帮佢咧？ 我觉得暂时未会，起码都俾我买咗 Apps， 不过你买咗 Apps 十六，可能就偷啲嘢。 因为你依家买 Apps 十六 Lockheed Martin 啊嘛，你沟咗 Lockheed Martin，Lockheed Martin 会唔会益醒你少少嘢？ 咁咪会沟少法国佬嘢咧，可能 Airbus 又送啲嘢俾佢。 又有沟啲以色列啊， 跟住 BAE 又可能沟啲嘢俾咧。 以色列又俾啲嘢佢啊嘛。 集厂五六台机都齐晒啦， 系啦，全部啲装备佢齐晒嘛，但系就结果摆埋唔 work， 摆埋用唔到，最时系啊呢个即系印度嗰、那个嗱，你睇下个 integration 做得几好啦，系啦。咁另外咧，我哋要讲嗱，讲到六代机啦，咁我哋五代机啦，咁我哋咧要讲五代机嘅始祖啊 ，F 廿二啊。咁咧其实 F 廿二咧，啲人咧好多人都话 F 廿二其实哇呢部嘢好早旧喎，啊即系依家应该过时噶咯，系嘛？但系咧，大家咧，你冇唔知喎，即系之前红旗军演咧，有讲个 F 廿二咧，就对住咩咧？就对住呢个 EA 十八 G 啊，就同埋咧对住呢个嘅EA 十八 G 同埋 F 三十五。 系， 我睇外国网页讲嘅，因为中文啲媒体冇讲。咁咧呢次咧就印象中咧就个位数字，即系好似 F 廿二就派四架， 系 定八架四架啦， 系 对面就十八架， 系 总之呢个倍数人哋系优势多嚟噶啦，大家唔好忘记。F 三十五同 E 十八 G 最强系咩？ 电子战加隐形。 系啦，嗱 ，E 十八 G 就好强嘅 jammer 啦，高中低频齐晒。 系， 咁啊，摆明系玩电子战加科技战。 系， 好啦 ，F 三十五咧就可以做协同啊嘛。 系， 即系你问我 detect 你又强， 系， 我360度防卫。 系， 如果我嘅电子战装备系最先嘅， 就我隐形。 所以咧，基本上就系咩咧？就系我一 detect 到你嘅 F 廿二咧，我就叫 E 十八追你、咬你、打你。咁其实系齐嘅， 乜都得，唔知 系咪？仲要我数量优势过你，咁所以大家就谂，哇，咁赢硬啦，食硬啦。啊，点知咧，最后都系 F 廿二赢。 系， 跟住有啲问点解？嗱，有人分析咁分析，佢话咧 F 廿二赢咩咧？就赢佢有超音速重航，就系佢个机动能力超强。即系咩意思咧？你 lock 我咩？我即走。 哦， 即系咧，你可能俾你 F 三十五 lock 到啊，因为 F 三十五佢嗰个隐形性都好噶嘛， 系 嗱两个斗飞，飞嘅时候咧 F 廿二咧就你 lock 我就甩， 系 甩咗嚟，咁佢一个好强机动力。 嗱呢个咧，想睇个模拟形式，睇个 Top Gun 呢个喺个内华达州嗰时训练呢个 F 十四咬呢个 F 四，唔系 F 四系 A 四 系 Skyhawk。个攻击机嗰个程度啦，就永远咧 F 十四都好难咬到部 Skyhawk 嘅， 好难。 但系部 Skyhawk 咧就好容易兜翻个圈，你就咬翻你部 F 十四嘅， 一定系啦。 即系情况好似咁样啦，不过有两部隐形，一部两部唔隐形咯。 系啦，咁咧就 F 廿二嘅优势咧就系、是、首先大家都隐形战机噶啦， 系， 但系佢优势就系佢可以有超音速巡航，容易甩嚟， 系， 于是咬翻嚟， 同埋向刺向引擎啊嘛。 我谂佢咧，我觉得佢咧首先一定系先 Q 咗 E 十八 G 先， 系， 因为咧 E 十八 G 对佢威胁系大嘅， 系 Q 咗佢。 再 QF35。我听讲咧就成队 Q 晒咯。 哇！ 而佢哋好似一架都冇病激落啊。 哇！ 所以咧依家系好标炳嘅战绩啊。 F20 Pro 个涂料啊，应该系最靓嘅， 最劲嘅， 最靓嘅。咁 其实个涂料咧就有机会咧。F30 系追到佢嘅， 但系问题咧就系、是、F22 式系最型噶嘛，个机 个气动外形咧，冇办法啦，真系 F22 真系最好嘅， 因为 F22 咧就系远睇一个波子嘛， 系啊， 但系 F30 远睇一个高尔夫球， 系啊， 就系争呢度咯， 就系争呢一成噶啦，大佬 争呢一成， 争即系争呢一倍， 系啦， 即系一倍即系十， 系 啊，唔系讲紧， 所以咧 suppose 系咩咧？就系、是、F22 咧，发现你哋嘅距离应该系远啲嘅，所以我可以好早就先解决咗几步，然之后你再埋嗰啲咧，我再用其他战术， 因为我甩到你先啊， 系啊，咁所以佢用超速巡我甩到，咁所以咧原来咧就俾大陆一个借镜，大陆话哇，我而家发展紧一架歼20，一架就歼31啊嘛，佢哋发觉咦，原本佢谂住喂，不如好似美国咁样高低搭配啦，嗱，我一架歼20就你 F22，我歼31就你 F30 啊，两条队走落。 系， 而家睇下，咦唔系，原来 F 廿二系赢晒嘅，咁不如唔好搞歼31啦，全部做歼20，就用重型战机打。 F35咧就唔止净空战噶嘛，咁你呢场净系打空战啊嘛，咁啊仲有一样嘢就 系 F22本身就系用嚟空战噶嘛，咁系咪相个功能上有啲唔同咧？已经本身咁，同埋一样嘢就 系 F22 本身就做杀手噶啦，忍者系咪？ 系 咁你 F35 就 suppose 要千机二千架噶嘛，够数量够多。 系 根本同埋一样嘢 suppose 喂， 即系 F 大佬同细佬，大佬同细佬系唔会打交噶嘛。 F35咧就真系我哋人嗰个 brain 大佬啊。 系啊。 F22 咧就是一个杀手， 系啊。 EA18G 咧就系、是、嗰啲干扰、 干扰 嗰啲人，咁所以咧，你问我咧，我觉得大陆嘅歼20咧就做三样嘢都做唔到嘛。 第一， 又唔系杀手， 机头隐形， 机头隐形 系啦， 突袭 系啦， 系啦，但系会死， 又唔够快， 超音速巡航唔到， 唔到系啦， 即系变咗咧，俾人前斗会死， 系啊。 跟住咧，如果佢个后面个 low pad 太红， 系啊， 俾人咬住死， 系 格斗导弹都死啦，你唔好话射咩啦。咁乜都死，咁所以咧，佢最后都系要虾咩咧？虾嗰啲预警机啦、 加油机、 加油机啦呢啲嘢啦。 预警机你都净系机头分埋先隐形嘅，而家人哋你歪少少都人哋 check 到你。 其实预警机系 detect 到你噶， 系啊， 预警机其实个 detect 能力强。 个雷达咁大，成个 唔系佢个电脑分析得快， 系咯、 啊。所以咧，其实佢就算你隐形机都有机会 detect 到嘅， 系啊。 尤其是中国嗰只，咁所以咧，依家 suppose 咧就话 F22 嚟紧咧会有个 upgrade 啊，系啊，即系个叫做咧 baseline 3.2B 啊，同埋一个。叫做 Upgrade 6的软硬体升级，咁咧佢哋话如果咁样升级咗咧，个网路战力会好啲，因为咧 F22 有个问题嘅，就系佢个 Link 16系渣渣地嘅，其实佢同其他机咧唔好夹到嘅，即系佢系一个独立嘅杀手， 因为佢太早期啦， 系 你 F35 嘅完全另一个新嘅设计嚟噶嘛， 系咁所以咧就同埋咧佢哋讲咧嗰个联合头盔瞄准系统啊，佢哋咧系未上嘅。 系，即系 变咗佢哋而家个头盔咧，同 F35 比争好远嘅。 佢头盔咧仲系啲绿色喺度瞄准，见到啲数字嘅啫，但未去到好似 F35 嗰只 AR 全景 唔得， 未做到， 做唔到， 系啦， 佢仲系旧式少少， 旧式， 即系用眼瞄准， 即系似 F16 嗰啲啦， 差唔多， 系啦， 我谂好啲啲嘅啫，快啲啊，好啲咁样啦， 系啦， 咁所以咧就依家咧 suppose 咧就佢哋而家有啲光学嘅嘢咧会嚟紧会多好多， 系， 即系例如话会有次咧，你见咧。F30 下面咧有卡嘢嘅，即系有个橙色卡嘢叫 EOTS 啦。 嗰个系光电侦察系统啊。 系啦，咁咧嗰啲位咧就会再做得好少少啦。 系啊， 咁咧就所以 F22 咧都系值得令人期待。 仲有一个升级潜能啊，咁睇嚟 F15X 好似有啲啊 障碍啊， 障碍啦， 未必嘅，即系家家有求啊嘛。好啦，另外咧我哋都要讲下咧，就系嚟紧啊，美国空军咧会生产多啲叫做 BLU-129。 系， 咁呢个咧系一个导引炸弹嚟嘅。 系， 系啦，咁咧就系一个网啊，叫做 Warrior Maven 啊。 系， 咁咧就得闲都可以睇下呢个网嘅，即系佢会讲下啲武器嘅。咁咧佢就讲咧呢个武器啊，热武器，其实佢就系一个咧调整性嘅碳纤维炸弹啊。 系， 设计咗咧有个战场效应咧，空炸时候咧可以减低损害，即系大家明白就嗰啲。比较精准嘅手术刀，就唔会嗱，我炸到咧又系嗰句啦，炸到嗱，因为我哋喺录音室啦，炸到 Albert 咧，我同 Alex 冇事。 系，其实好似个实验嗰个实验咁啦，我炸到个货柜，但我唔会炸烂噶货柜船。 系，咁嗰时冇事， 冇事噶，仲行紧嘅。 即系个司令死咗，出面啲水手都仲未知咩事。 嘣，爆咗咩事？ 但系我冇事喎， 系咯， 咁应该冇事啦。 系咯， 咦，系咪有嘢爆咗？系咪？ 原来死咗，原来个船长死咗， 呢样系船长死咗， 船长死咗啦咁样。好啦，咁咧就讲翻咧，就依家生产嘅一个叫做 BLU-129 啊， 系 啦，咁咧就呢啲炸弹咧其实几好嘅，即系咧呢啲炸弹咧，因为佢可以调整啊嘛，咁所以咧个技术上咧，佢个破坏力好精准，射中嗰下就爆， 系 啦，而个弹头咧系缩细咗。但系咧个威力咧系冇少过嘅，系啦。咁咧你望到咧，其实呢个咧佢哋有个绰号嘅，就叫做狙击手、哦，全世界最大嘅狙击手。 即系我个炸弹唔敢爆都掟死你。 系啊，咁大家睇落个吨位都唔使啦，系嘛？即系呢个应该超过250公斤嘅， 超过啦。 咁所以咧呢种 size 炸落去咧，老实真系正路咧，金正恩嗰啲都炸都冇得整噶啦，系啦。咁咧就呢、這个就未必有钻地功能啊。咁、但系咧就准咯。李世界，咁所以咧就呢嚿嘢，依家美国咧就话要大量做，同埋大家记得咧，特朗普咧成日不停买导弹啲嘢啦，所以呢嚿嘢应该系受惠于特朗普嗰个策略嘅。 佢啲啊平靓正， 系啦，咁啊做多少少，系啦，好呢一节嚟呢度先。